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他脑子怎么突然好使了？该不会鬼上身了吧？ 你要是被人这么挤兑一通，你脑子也得灵光。 哼，承蒙您看得起，我脑子本来就挺灵光。 他皮笑肉不笑的样子还怪可爱，岳定堂一个没忍住，在对方掌心挠了一下，动作极隐秘。陆祖德背着他们在翻课本，完全没注意到。林叔下意识微微一颤，想要缩回手，却被对方捉住，又是一下。陆祖德回头，岳定堂及时松手。 林叔叔。 啊？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？ 我看看啊，它有两个意思。 直到吃饭时间，林叔他们也没能见到孙氏醒来。吃了饭总不能继续赖在人家家里，林叔私下让陆祖德多留意女佣，不要让她靠近孙氏。蔬菜粥也得女佣先吃一口才能喂孙氏，陆祖德也答应了。林叔寻思，就算陆祖德的爷爷奶奶再不喜欢他这位继母，也没那个胆子下毒杀人，他这样交代不过是为了以防万一罢了。临行之前，林叔还特意当着女佣的面告诉陆祖德，过两天他们还会上门来探望的。女佣也不知道有没有领会他的弦外之音，脸色并无变化。出了孙宅，岳定堂脚步一顿，回头去看。小洋房没什么特别，与周围其他房子一样，红砖嵌着玻璃窗，外面种满爬山虎和蔷薇，宁静而漂亮，但他总觉得有些奇怪。岳定堂微微皱眉，却说不上来哪里奇怪。 你在看什么？ 耳边传来林叔的声音。岳定堂在看二楼的窗户，那扇窗擦得很明亮，窗棱边缘还有石刻花纹，富有西洋风情，是这个时代租界地区典型的建筑风格。窗后就是孙寡妇的卧室，此刻窗帘拉得紧紧，密不透光，想必是因为主人在睡觉。岳定堂有种错觉，屋里屋外如同两个世界，一方黑暗，一方光明。那扇窗户就像界限，将阴间与阳世切割开来。窗户之后是无从探究的彼岸，魑魅魍魉，万鬼异域。好奇心未必能带来最终的答案，有时会把你拉进万丈深渊。岳定堂收回视线，阳光照在他身上，再度为他带来温暖的实质感。灵书的存在就像世上所有最美好的一刻凝聚停留，就连发梢都跳动着闪亮金光。岳定堂忍不住握住他的手捏了捏，光天化日之下对方冷不防来了这么一出，林叔下意识就想缩手，却见岳定堂若有所思。 你认为谁在说谎？ 我不知道。 林叔摸着下巴，他没有岳定堂那么强烈的怪异感，但也觉得这件事情疑点重重，两人推敲总好过一人琢磨。 如果孙氏意在骗人，他没有必要闹出这么大动静，主动去找我们。如果他求救是真的，就算那个女佣是陆祖德祖父祖母的眼线，想要把孙子从他身边抢走，甚至下毒害他，孙氏只要遣走女佣，带着儿子搬家就行了，完全没必要求救。陆家老人鞭长莫及，根本奈何不了他。为什么孙氏还要求救？ 孙氏求救是真的，陆家内宅那些矛盾经陆祖德之口加以证实也是真的，但两者根本对不上因果，这正是他们觉得古怪的地方。林叔的脸色忽然浮现出一丝怪异，他下意识看向岳定堂，后者的视线正好与他对上，岳定堂显然也想到了什么，眉头微微皱起。林叔不确定岳定堂是不是跟自己想到一块儿去了。 难道孙氏另有苦衷？又或者 如果是陆祖德撒谎？ 岳定堂这话一出， 林叔就知道他跟自己想到一块去了。只是这个可能性委实有点荒谬，一个八九岁的小孩那么乖巧，顶多有点贪玩，平日里也许会为了糖果或偷懒撒点小谎，那是每个孩子都有的本事。但编造这么一个故事就有些离谱荒诞了。林叔拉回自己脱缰野马般的思路， 也许这一切只能等孙太太醒来才能得到答案了。那女佣应该不至于有那个胆子害人吧？ 之前我不敢肯定，但我们临走前已经说了，过两天再来探望。她不敢那么做的。我之前已经跟人说过了，让史密斯派个人来外头蹲守，他就算想要卷款跑人也跑不了。 你还找人盯梢在哪儿？ 林叔没想到他还有这手准备。岳家司机毕竟只是个司机，还要帮岳定堂开车，不可能专门干这种事儿。盯梢跟踪也不专业，还得让巡捕房的人来。不过那帮人可不是好使唤的，动辄要钱，没点能耐也喊不动。但以岳定堂和史密斯的关系，想叫人自然是小事一桩。岳定堂努努嘴，林叔循着他所暗示的方向望去，对街的西洋糕饼铺，一个戴着假发、穿着西洋裙、身形高大的女人正在柜台后面搔首弄姿招呼客人。 来尝一尝看一看啦，新出炉的拿破仑蛋糕，又甜又香，先生要不要进来尝一下呀？ 林叔定睛端详，发现那不是个女人，而是个男人，一个男扮女装的男人，很伤眼睛，连客人都知道那是个男人。可他的存在的确很吸引眼球，还真有不少人冲着他多买了两块蛋糕。本来这里小洋房多，附近洋人多，出手阔绰的客人也不少。林叔越看那人越觉得眼熟，他忽然失声叫起来： 沈仁杰？ 这可是老熟人了。当初林叔被当成杀害杜运宁的凶手，被抓进巡捕房，审讯他的人就是沈仁杰。后来为了找出袁家地下仓库的秘密，他跟老沈还患难过一回。没想到人生何处不相逢。 他怎么这副打扮啊？这也是你的要求？ 林叔神色古怪，想起自己穿旗袍的经历，嘴上没说，心里难免觉得岳定堂有某种特殊变态的嗜好。岳定堂光听声音也知道他在想什么。 当然不是，我只是让他在外面盯着。 那个人 穿的什么呀？ 又香又软的拿破仑蛋糕，新鲜出炉，先生太太来尝一尝啊。 哎，亲爱的，要不要吃蛋糕？ 本来还挺想吃，看见他我就没什么胃口了。 哦，先生再来哦。 沈仁杰正在卖力地招呼过往路人买蛋糕，冷不防面前多了个人影。 你这儿哪种蛋糕好吃啊？ 沈仁杰没看清来人，下意识扬起笑脸，嗲声嗲气： 拿破仑蛋糕最热销了，下下来一份吧，刚刚出炉还热腾，可软可香了。 我要不加糖不加盐不加面粉不加鸡蛋，放新鲜樱桃不要樱桃罐头的蛋糕，有没有？ 这是来砸场子的吧？怕是不知道爷什么身份。 哼，这种蛋糕没有，你要是皮痒痒我倒是可以。嗯，林叔。 哟，老沈，好久不见啊，怎么变美娇娘了？来，给爷香一个。 去去去，别戏弄我，老子在这当差呢。 我这要是有相机啊，一定给你拍下来。你可真敬业啊，盯个梢还需要在这儿扮西洋女子买蛋糕呢。 切，你懂个锤子，我这叫两不耽误，盯梢还能多赚一份工钱。 那入夜之后呢？这糕饼铺总不能一天到晚都开着吧？ 嘿，入夜之后前头街口会支起一个面汤摊子，那摊主平时的保护费是环境管理费是我收的，我就在那歇会儿，顺便喝碗面汤还当了会儿客。 哟， 一举三得呀，真不愧是你沈仁杰，干啥都不忘占便宜。哎，说正经的，这户人家有些古怪，你可真得上点心啊。 你又没给我工钱，我一天十二个时辰在这盯着容易吗？一家妇孺有什么好看的？ 沈仁杰。 哟，岳长官好。嘿嘿， 孙宅要看好了，不能出一点差错，有风吹草动你就告诉我，我会把岳公馆的电话给你。 好嘞，你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 你如此勤勉，这位置也该换换了，回头我就跟史密斯提。 多谢岳长官提拔。 沈仁杰顿时如打了鸡血一般，更来精神，脸上的笑容都快把林叔给晃瞎了。如果说沈仁杰是头驴，那岳定堂的话无疑就是掉在老沈脑袋前边的胡萝卜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